在咸阳宴会，有一日出队得战，忘不了先锋之魂都女山。 江山路，路尽心寒的不前，在与你和那八千里姻缘因何故？是你出兵不战，有什么罪？不是你出发兵变， 为是我在这里出队不战，有一桩心不是不敢明言，小听多，还听闻两国交战，我弟娘押两跑来的北方，我有心。 听众朋友，下面请您收听王蓉蓉演唱的京剧《玉堂春》当中的几个唱段，先请听一段西皮散板。

再请听西皮原版初见面银子三百两。 Thank you.